李香兰姐姐的恨不相逢未嫁时，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十二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星期六头半个钟咧，好多时候我都会拣选一啲好听嘅老歌送俾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啦。不过有一样嘢咧，就一定会同你讲嘅，就系今日嘅日子啦。咁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3月5号啊，农历咧就系2月初三惊蛰嘅日子啊。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96%啊。 同样地好多个字的歌曲，同样地都是有同样的意思。恨不钟情在当年，咁啊有吴恩音姐姐嘅歌声啊。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啦，但系部分地区能见度系颇低嘅，日间温暖，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约为27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晚上转吹清劲嘅东风。展望咧，明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一早上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同埋干燥，随后两三日咧早上系清凉嘅，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96%。嗱，今日咧就有个节气叫惊蛰啦。寻晚咧，小朋友就问我咩嚟噶？点解要打小人啊？喺边度打？即系好多呢啲问题咧都会问到。不过当然啦，今年疫情都希望大家忍耐一下。嗯，系咪喺屋企自己攞住只鞋喺度打就已经 OK 啦？既然又未嫁时，又恨不钟情在当年，咁有啲嘢可以等嘅，就好似静婷姐姐咁，痴痴地等，可能等到咧。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 水又急，你在东来我 心，山把我们分，水把我们离，我只有天天等着你，海无边 有一天等到你，我是播紧嘅系崔萍姐姐嘅版本。情人桥啊，我哋有潘迪华姐姐嘅歌声啊。 哇，讲起咧呢一首歌咧，突然间谂起呢排真系， 要封嘴啊。一个吻，我哋有张老姐姐个性，点解话呢排要封嘴？大家都知啦，疫情嘅关系咧，嗱，外国人就好兴嘅，见面咧就会抱抱啦，可能咧就会食下个面珠仔咁样嘅。呢、這个可能系西方嘅礼仪嘅礼貌啦。咁但系即系中国人就好少嘅。咁啊，即系除咗情人之外咧，其实即系父母对子女嘅爱都好多时候都会锡啖咁样噶嘛。呢排咧，哇，连自己个细女咧，我都唔系好敢锡嘴嘴，因为真系好惊咧，自己有呢一个嘅病都唔知啊嘛，系咪？咁但系其实又谂下，其实我哋亲密接触，讲紧同台食饭啦，系咪？咁喺屋企唔会戴口罩噶嘛，其实都有呢个危险喺度。不过始终都系担心自己有呢个问题嘅。希望呢个疫情可以快啲过去就好啦。因为咧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亦都因为咁咧可能会疏离好多嘅。揽揽抱抱更加系即系要少之又少啦，系嘛？连握手都话唔好啦，系咪？咁啊。即系呢啲亲密嘅行为都系暂时留待好翻先啦。不过有啲嘢唔需要留待嘅，就系讲紧五点半钟嘅新闻啦。而家即刻送上，转头翻嚟继续有清晨上嚟啊！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兴建应急医院及社区隔离设施的落马洲河套区正是进行土地平整工程，负责前期工程的中国铁建预计两日后可以将工地交给政府进一步兴建医院。政府发言人说，落马洲河套区将会兴建提供约1000个床位的应急医院及10000个床位的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在河套區邊境地區將會建設臨時橋梁連接深圳邊境，俾工程人員和物資可以在最短時間進出工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持續，東部扎波羅熱的全歐洲規模最大核電站受到戰火波及， 俄羅斯國防部說，俄羅斯武裝力量已經控制扎波羅熱核電站 及其周邊地區。聯合國安理會就烏克蘭局勢舉行緊急會議，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涅邊賈否認俄軍炮擊烏克蘭的核電站，認為是針對俄羅斯的虛假訊息，表示俄軍現正守衛核電廠及鄰近地區，又指核電廠運行正常，輻射水平正常。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格林菲爾德說，今次的襲擊反映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正是升級，批評俄羅斯的行為魯莽及危險，又指俄軍目前距離烏克蘭第二大核設施只有30多公里。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法案，將散播虛假信息的行為刑事化，最高判監15年，相信是要加強控制關於烏克蘭戰事的資訊。當局又封鎖 Facebook 及 Twitter 等社交網站，以及 YouTube。 英國廣播公司暫停在俄羅斯記者的工作，避免員工因為採訪而面對刑事起訴的風險。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了集束炸弹等违反国际化的武器。他又表示，北约正是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拒绝乌克兰提出设立禁飞区的要求。斯托尔滕贝格说，理解有人会感到绝望，但北约认为一旦介入烏克蘭的戰鬥，最終可能會導致歐洲爆發一場更廣泛及更殘酷的戰爭，涉及更多國家和增加平民的苦難。他說，北約不是這場衝突的一部分，北約有責任確保衝突不會升級並蔓延到烏克蘭以外。斯托爾滕貝格又說，北约成员国外长意见一致，认为同俄罗斯的关系出现长期转变，但将会致力在保留外交机会，以便解决冲突，希望避免出现不可预见的升级和误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614点，跌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28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14.87，瑞士法郎0.917，加元1.274，人民币6.32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6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8.39美元，卖出1969.2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约27度，新界再低1-2度，吹微风。晚上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路冷要加衣，如眼要多懂事情意。日日记别离痴，人夜写相思句，令你放心欢愉。情怀若醉，轻吻别爱侣。春天再聚， 我哋有靓声王张伟文嘅呢一首离别的叮咛啊！咁前排咧就知道咧，伟文哥咧就因为呢一个新冠肺炎咧而入咗院啦。咁亦都喺前几日咧都传出佢咧就话已经好转啦，已经退烧啦。咁啊，相信而家咧应该都仍然系喺医院嘅。咁喺呢度咧就要同伟文哥继续打气打气，希望咧可以尽快出院啦。因为咧都除咗你话腾出一啲嘅病房嘅病床俾其他有需要嘅病人之外咧，咁啊快啲好翻咧，都希望咧佢可以再次为大家唱。过嘛系咪？不过你讲起咧，近排即系睇到一啲嘅新闻，讲院舍嘅朋友仔、就是、真系有啲担心，所以我谂起呢一位嘅朋友，佢都系住喺院舍嘅。 是谁在我耳边唱？迷迷糊糊思想得太多。明明是我一个，却听见这优美的爱歌。为何在我心中播，从何而来这般清楚？又让恶韵高奏，人在此刻找得到自我。是爱在欢呼，倾出快乐似歌舞，能令我渐了解一切。让爱在欢呼，以往问问题若有好多个，你要答案不必想太多。若然停下听一听，疑虑困忧通通也流过。快乐似歌舞，能令我渐了解一切。让爱在欢呼，以往问题绕心里，从恶运找到是何故？问题若有好多个，你要答案不必想太多。若然停下听一听，疑虑困忧通通也流过。让这爱歌心中永播。 蔡国强，是谁在我耳边唱？ 老实讲啊，即系抗疫都好几年啦，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啲抗疫疲劳，不过都系要坚持坚持啊。希望唔好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啊！ 暂停在今日，常记得风雨的过路，常记得怀念过去固执，回看这刻。谁是我？未记得，未记得。Yeah, yeah, yeah, yeah, 如流星，啊，失的伤了已了若暂时，啊，试一试，想一想这些，知不知可不可再借？这三千六百五十夜，十年后的路未再生，洒过的眼泪未再生。忘掉过去错失，忘了这刻，谁是我？但记得，但记得，笑啊笑，望啊望，曾狂野，啊，知不知？这三千六百五十夜， 五十夜即是十年。讲起你说十年呢，真是好多嘢都会有变迁。但是呢，确实如果大家呢都共同努力的话，十年后应该是会比十年前更加好的。即当然啦，有好多嘢我哋可能一般市民我哋觉得我哋无力去掌握，但係呢只要我哋齐心去一齐抗疫嘅话，一定可以做得到嘅。就好似如果你知道天气嘅时候你着衫着啱嘅，咁又容易啲令到身体健康啲，冇咁容易病，尤其是近排呢有少少伤风感冒，自己都好驚，起码你都会嗱嗱声攞过呢个快速测试嚟试一试。测测有几十蚊噶咯，系咪？咁所以咧，都系保持身体 健康啲咧，可以悭翻啲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啦，但系能见度系颇低啊。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约为27度啊，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晚上咧系转吹清劲嘅东风嘅。展望明日大致多云，风势系颇大。星期一早上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同埋干燥，最后两三日早上系清凉嘅。室外温18度，相对湿度96%。哇！今日市区气温去到27度，真系好似夏天咁咯。呢排真系着衫好危险啊！着多件又好似好热，着少件又惊凉风一吹埋嚟好冻，真系好容易冷亲啊！呢排去诊所都会担心噶嘛，所以都系保持身体健康。 在天空里现出彩云。风里幻化缤纷，在我心，我愿我的欢笑永远不变更。 四处，独看见霓星，每夜繁星不见，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 带嚟咧有卢冠廷嘅呢一首《但愿人长久》。咁啊，某个钟咧，仲有大概一分钟时间咧，就会到呢一个嘅上昼六点钟，咁啊可以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当然继续有清晨爽利啦。咁啊，今日星期六啦，所以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我哋嘅老友记啦，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咁今日咧，梁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如果屋企人咧患上咗呢个新冠肺炎，咁自己应该点样自保，同埋点样去保护呢一个嘅患者咧？确实咧喺屋企，大家真系咁逼嘅地方，点样可以大家都互相保护到咧？咁今日咧就要听听一阵间梁医生嘅讲解啦。不过咧，当然啦，做好自己嘅卫生啊，出入戴口罩咧，同埋咧，即系尽量减少啲出外咧，都系帮助到呢一个嘅减低呢个患上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嘅风险嘅，打针都系其中一个好方法嚟嘅。好，转头再见。 防疫抗疫基金向已经获安排入住呢两个过渡房屋项目嘅家庭发放特惠津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能见度颇低，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约27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微风，晚上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7%。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

生一天都好，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再次提下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3月5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2月初3，有一个嘅节气，今日咧就系惊蛰嘅日子嚟嘅。室外温18度，相对湿度96%，哇，湿湿淋淋嘅天气咧，确实真系麻麻地一啲。筋骨咧好硬晒肽咁，同有咧今日嗰、那个晏昼咧个市区气温咧去到27度，哇！真系大家都系着衫，真系要谂清谂楚先好着啦。因为咧着得多又惊焗亲，着得少咧又惊即系冷亲，唉，真系麻烦啊！好咁啊，转头咧就会有呢一个嘅梁万福医生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就住呢个新冠肺炎嘅一啲嘅资讯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咁今日系特别会讲下，如果你有同住嘅屋企人咧，佢确诊咗，咁冇确诊嘅。屋企人啊，话自己点样去保护自己啦，同埋点样可以保护个确诊者咧？咁一阵间我哋交俾梁医生同大家讲解啦。呢首歌咧系我有个听众朋友咧喺我嘅社交平台里边话一定要听到嘅。他说借助这一首《阳光路上》，希望可以跟香港人打打气啊。 Together we share forever.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第六啊，健健康康再清晨，梗系有钱佩佩啦，仲有我嘅老友记啊，就系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 早晨啊，梁医生，近排咧，大家都应该好关心咧，就系呢个疫情嘅问题啦。咁啊，亦都个个自己屋企可能都已经存放咗一啲嘅快速测试喺屋企啊啦。万一真系一个唔好彩，如果屋企人染疫，染疫的朋友应该怎样去保护自己，同埋冇染疫的朋友，即系仲暂时系阴性的朋友，你又怎样可以保障自己？不如今天同大家讲下啦，好吗？ 系咁咧，当然而家即系大家好多时咧，我哋见到喺过往嗰三个星期咧，喺香港里边好多人都好恐慌。 嗯， 恐慌到嗰个程度咧，其实逼爆医院嘅急症室。 系。 咁我谂喺上个星期见到嘅情况咧，医院嘅急症室咧，真系逼到咧，其实都要等好耐咗去睇医生啦。咁呢个有咩影响咧？就影响到嗰啲真系有严重病，譬如话啊，佢中风啊、冠心病啊，你有冇呢个新型冠状病毒？佢都有呢种病啊嘛。咁、而因为好多人咧纯粹恐慌问题而逼爆呢个急症室咧，就令到有啲一定要睇嘅病人咧，佢系睇唔到嘅，咁呢个其实好可悲嘅，应该就 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住，即系个身体状况，令到自己身体强壮啲啦。咁起码即系减低即系去呢个急症室嘅风险先啦。 啱啊，嗱，咁你去急症室就去睇医生，或者喺呢个新型冠状病毒，主要讲 Omicron 嚟讲咧，其实始终都我哋会见到咧，其实系全世界经验都系呢个比例上较为轻症嘅。 嗯。 咁尤其是有咩注意，当然我哋需要希望所有人都接种咗疫苗啦。经验告诉我哋咧，即系疫苗都系有效，可以减低重症。咁、我哋都其实高兴嘅，喺2月20号嘅时间咧，嗰、那个数据咧已经去到打第一针有 88.7%。 嗯， 咁其实咧呢样嘢咧就系、令到我哋应该都会超过九成。咁呢个都系一个重要嘅，因为呢、个。研究發覺咧，如果打咗一針嘅疫苗咧，都可以減低個死亡達到5倍之多嘅。 嗯， 咁首先大家聽住啦，其實如果你打咗疫苗，如果你真係萬一染咗呢個即係 Omicron 呢個病毒咧，其實你都有已經有個保障喺度。 嗯， 再加上如果你係一個身體比較健康嘅人咧，其實染咗病，大部分都會較為輕微嘅症狀。 嗯。 咁所以喺呢个环境嚟讲咧，你要即系自己照顾自己啦。其实最紧要咧，我哋现时你知道嗰啲隔离设施咧，都唔可以接收所有嗰啲即系感染嗰啲人士噶啦。咁你就其实自我隔离。 嗯， 你知道自己有病啦，或者你怀疑你系，你又呢个未必有试纸嘅怀疑系，因为你朋友试过，你怀疑系，咁你个症状又唔严重咧。咁你就係即係保護自己，保護屋企人。 嗯， 咁你屋企又要睇屋企環境係點喎？ 係，如果屋企根本都係即係避無可避，好細啊，或者可能冇分房廳嘅話咧，其實都要留意喎，係咪？如果一齊住嘅話，其實就真係好容易交叉感染 嘅 喎。 啱嘅，咁其實所以現時嚟講咧，都有唔同嘅社會熱心人士咧，都有幫緊一啲農屋同埋啲簡單房啊嗰類咁嘅。咁令到可能佢哋可以揾到一啲臨時嘅住宿啊，咁啊有啲唔同嘅各個機構關注緊呢啲即係環境嘅人士都做緊好多工作，咁多人呢樣嘢咧就要靠其他人支援啊，譬如話真係一家四口住一個房間，咁就一定要即係求助於即係你相熟嘅社會工作者咧，佢都有途徑協助你哋嘅。 嗯，咁嗱，如果係本身有廳有房啦，患者係咪應該要長時間逗留喺房間裏面，唔好出去？喺房間其實都需要戴口罩嘅咧。 嗱，咁我哋睇下上次講下就係即係個居住環境較為許可嗰啲啦。咁可能有啲許可咧，就係可能二人家庭啊、一人家庭啊。咁我都存在喺香港都有20%嘅家庭嘅人咧，係一個單身或者係即係兩人家庭嘅。 嗯， 咁佢哋比例上系较为即系容易实行嗰个自我隔离嗰个，亦都减低对即系家人嘅风险。咁当然你自己一个人住冇问题咯，系咪？ 嗯， 自己一个人住你就唔好出街啦，吓。咁咧你就即系自己观察自己啦。冇任何人染疫之后咧，都系观察有啲嘅基本嘅观察啦。你可能度住体温啦，如果屋企有血压计度血压啦。更好嘅话，我哋最近睇大家喺新闻都讲咗话。血氧含量几多啊？ 嗯， 咁有啲朋友好早已经先知先觉咧，买定个血氧机，因为喺即系两年前咧已经发觉啲人话啊血氧低，咁所以有啲人喺屋企都有血氧机，所以夹个血氧机都系一个量度嘅方法嚟嘅。 嗯， 咁就计住家人啦，个家人系点？如果你系个患者嘅家人，咁我哋都系协助佢知道佢怀疑嘅时候，我哋协助佢嘅隔离，即系自我隔离嘅地方有充足嘅物资俾佢啦，譬如佢房间里边佢有食物啊、水分啊，咁我哋供应食物俾佢，咁佢亦都应该即系供应一啲嘅口罩啦，同埋面罩啦。咁因为点解呢？因为佢口罩重要嘅，佢譬如可能有咳嗽咧，佢就可能会即系喷多毒出嚟，之后可以传咗俾你。咁啊，基本上我哋大家讲咧，就系即系外科口罩或者 N95 都系重要嘅。咁当然，如果冇 N95 用外科口罩都帮助咗好多噶啦。咁啊，个患者个房间最好开窗啦，即系话有先锋啦。 嗯， 佢啲病毒可能出咗空气里边咧，就散播咗，咁就好过喺屋里边啦。咁至于同住者系点咧，其实担唔担心咧，一定担心嘅，因为你系一个密切接触者啦。其实佢未发病之前个病毒都有机会感染你。 嗯， 咁所以你都当自己有机会感染到嗰个做法啦，即系话你戴口罩，都用翻个面罩。当然你作为同住嗰个人咧，咁你都可能要支援嗰个患者，咁你可能都要出街买啲嘢啊、买餸啊、煮饭啊，咁你要特别小心咯。 嗯， 因为咧，你出街嘅时候，你都当自己有机会一个患者，咁咧你就做好你嘅自己准备啦。即系话我唔好传染俾人。咁而家大家嘅公民责任咧，就系唔好惹其他人。 嗯， 咁呢个咧就系可以将嗰个传播率去减低。 嗯， 咁当然如果见到咧，而家我哋即系之前见到有由即系6000变8000，8000至1万之后20000咁嘅时候咧。咁我哋知道嗰个即係上升緊，但如果当我哋见到呢嗰个感染人数呢由高位平咗，然之后慢慢下降呢，其实就係我哋大家见到嘅曙光嚟㗎啦。 嗱，咁如果同住嘅话，有个地方即係洗手间就真係避无可避啦。咁如果患者需要去洗手间，咁屋企人咪先要回避，等佢去完洗手间，係个患者去清洁个洗手间啦，定係冇事嘅家人帮手清洁个洗手间，同埋点样清洁先为之合乎呢一个嘅消毒原则呢？ 嗱，其实呢大部分患者呢，我哋接触嘅朋友佢而家染咗疫呢，佢都係會有啲發燒食啲退燒藥， 嗯， 抗滅息痛呢其實大部分都可以控制到嘅。 嗯， 咁呢就我哋見到嘅朋友呢多數都係三日嘅症狀呢，佢慢慢呢都會復原，咁而亦都唔影響佢哋嗰個日常生活。咁就話我同住呀，只係得一個洗手間，咁多人佢要去房間出嚟啦，去洗手間，去完洗手間之後點清洗呢？咁當然最好就係個患者自己做曬所有嘢啦。 嗯， 咁就係話，我哋一個桶有個抹嘅，係個患者知道啊，佢用完之後，我哋去抹清潔翻嗰個喺個洗手間裏面嘅嘢咧。咁再入去嗰個人咧，當然就係佢自己戴翻手套啦，清洗咗嚇，即係我哋可以清洗兩次，患者清洗一次，然之後咧，其他用家用之前咧再清洗一次咧，咁就非常之安全啦。另一方面，你可以減少個患者要出去房間嘅可能性嘅。 嗯， 咁你可以做乜嘢呢？就喺知道，我哋可以簡單買個嗰啲尿壺啊、尿烹啊嗰啲咧，已經可以減少佢出入嘅次數嘅。 嗯， 咁呢啲都一個方法喺房間，佢可以譬如小便可以自己去，唔需要出嚟咁多次咧，咁都可以減少嗰個 其實不是去洗手間風險，而是出嚟的時候去接觸的空氣啊，接觸周圍咧係影響的風險。咁所以如果係可以咧，就係即係我哋見到咁多人嗰個患者最好咧，如果知道係，亦都佢有快速測試嘅檢測包，佢每日都驗。驗到佢係陰性嘅之後咧，其實佢嗰個感染率比人嘅感染率都會下降嘅。 嗯，嗱，咁除咗你話去洗手間，即係我哋需要特別注意之外咧，嗱，咁如果食完嘢啦，佢嗰啲餐具或者佢食剩嗰啲嘅廚餘，究竟要點樣處理咧？ 嗱，咁呢樣嘢咧，就係話多人去喺嗰個口水都係應該會有嗰個病毒嘅存在喺度，咁、所以咧。就係咁講啦，即係話嗰個人本身佢係唔係好病嘅，佢自己食到嘢嘅，佢自己起到身嘅，咁所以都提供埋一啲嘅膠袋俾佢裝埋佢啲廚餘啦。咁嗰啲碗碟嗰啲可能一次過擺埋一齊，咁佢可以先用一啲嘅即係稀釋漂白水去浸咗先，咁然之後就慢慢清洗咧，咁都係嗰個安全系數高。咁你家人幫佢處理嘅話，咁處理嘅時候就係小心啲啦。不過就其實個患者佢如果係冇氣喘冇其他嘢，一個較為好輕症嘅，其實好多嘢都可以隨自己做嘅。 嗯，其實即係如果你喺房即係冇嘢做嘅話，其實你有啲事情你幫手做，其實都叫做打發下時間。如果唔係咧，真係好悶噶嘛，係咪？ 係啊，其實由佢房間出嚟嘅嘢，佢首先清理一次之後，即係執整一次之後。自擺落譬如一個桶，呢個桶裏面佢可以好容易即係變攜嘅話，已經可以減低好多接觸方面嘅風險㗎啦。 嗯，咁啊，佢仲有呢，佢換出嚟嘅衫呢，咁係咪都要需要特別處理嘅呢？ 我諗換出嚟嘅衫呢，你分開同其他人分開洗呢就都 OK 嘅。咁多人你好多時候我哋先將佢浸一輪呢，即係你唔好即時洗呢，就會減少嗰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啊！咁但係當然最緊要喺嗰、那個即係、就是、防交叉感染咧，即係個衛生好啲，就話雙手係最重要嘅。 嗯， 跟住就空氣啦，即、就、係、是、接觸感染仍然都係最主要嘅即係環節嚟嘅，即、就、係、是、個環境污染裏面而影響到。所以同住嘅人咧，其實我哋會摸個面啊，食嘢之前就會需要即係洗手啊，清潔雙手咧，就會減低咗大量減低咗佢嗰個感染風險噶啦。 嗯，咁啊，所以咧，大家就要特別留意啦。雖然咧，即係呢一次疫情咧，大家都知道係好嚴重，但係咧，大家只要做好呢一個清潔，做好呢一個嘅防護措施咧，就大大可以減低呢個感染嘅機會嘅。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梁萬福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下唔同嘅健康問題啦。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送走咗梁万福医生之后呢，某个钟呢又到咗朝早6:29啦，即係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呢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吧。再见到大家呢就会喺3月10号星期四嘅早上清晨爽利啊。不过我要提提你，室外温而家有18度，相对湿度 96%， 晏昼嘅时间呢气温呢会去到27度嘅，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啦。在这里陪陪祝大家身体健康，百毒不侵。星期四我们清晨上来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乌克兰持续同挥军当地的俄罗斯交战，战火波及在扎波罗热市的全欧最大核电站，有建筑物起火，其后被救熄。核电站强调附近辐射水平未有改变。国际原子能机构就说核电站核心设备没有受影响。 乌克兰指核电站已经被俄军占领。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攻击核电站有机会带来相当于切尔诺贝尔核灾难六倍的破坏。西方国家领袖指责俄军鲁莽及可怕，为整个欧洲大陆带来安全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俄罗斯对邻国没有恶意，强调俄方所有行动都是回应一些针对俄罗斯的不友好行动。中方呼吁各方克制，避免平民伤亡，强调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鼓励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外交努力。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话，俄乌第三轮谈判可能在星期六或者日举行，双方会直接进行联系。乌克兰一方现正等候俄罗斯一方的回应，以确认会谈的时间安排。双方在第二轮谈判中就建立人道主义通道达成共识。波多利亚克话，两国代表团举行和谈期间，双方立场都相当强硬，因此会谈将会很困难，但仍然会继续举行。另外，乌克兰最高议会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仍然在基辅，没有离开乌克兰。较早前，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说，泽连斯基已经离开乌克兰，目前身处波兰。本港新增5252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超过39万宗。另外，再多136名患者不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长者院舍的爆发极为严重。在咨询联合科学委员会主席后，一致认为，若果未接种新冠疫苗的院舍长者，在康复后4个星期可以打针；若果已经打过疫苗，可以在康复3个月后再接种疫苗。至于注射科兴疫苗的院舍长者，注射第一及第二针的相隔日子由28日缩短至21日，伏必泰就维持21日不变。欧家荣又话，再有46间院舍出现新冠个案，累计755间院舍有个案。至于残疾人士院舍，60%有确诊个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本港疫情非常严峻，当务之急是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局方正倾全力提升疫苗接种率，透过加设疫苗接种点以及动员私营医护人员参与疫苗接种，令市民可以尽快利用多个不同形式的接种点取得疫苗的保护，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亦都保护医疗系统。聂德权到大埔大园村视察首日启用的流动疫苗接种站四号站的运作，参观了为5岁至11岁儿童提供伏必泰疫苗的荃湾体育馆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能见度颇低，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约27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晚上转吹清劲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随后2-3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